警官们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突然到来的消息。 喂，你们香港警察是怎么办事的？他何出姓名去办这件事的？喂喂，妈的，我早就说过不要相信你们警察嘛。那我不管啊，要是你们不肯帮他，我就在这不走。 黄四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 你知不知道你害死个好警察？ 你没看清楚他是不是扔手榴弹你就开枪？好，这件事情我暂且不跟你计较，但是你先开枪，你应该早说出来。我连我好朋友都不相信，我全信你，你知道吗？你害死了一个好警察。 如果我不说出来，会难过一辈子的。黄四，你可以开除我，但一定要帮他。 刚才你说那种什么郑什么郑侯群暴力倾向，是不是类似你刚才揍我那回事啊？ 我发觉你从来不留心我的话。那是斯德哥尔摩郑侯群，如果产生暴力倾向的话，就会很危险。但是只要他不杀人，我相信还有他一只。听见了？记住了啊！ 喂，你们一个乱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到底帮不帮他？是不是要看到他死了才开心啊？ 好了，走吧。 你一个人去就行了，我留下来看车的， 一起走。 喂，遇到这种情况，当然是一个去找元首，一个留下来看车子了。哦，你怕我偷了这车子？ 如果你一个人遇险，谁来照顾你啊？ 那这车怎么办？ 第一，人家搬不动这个车子；第二，钱可以再赚，拍档就不能再找了。我们互相关照吧。OK。走。 喂，你这家伙想法老是跟人家不一样啊，真够怪。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 但是每次都让你误打误撞的过了关，运气倒是不错。 车子坏了，可能要迟一点才能见到菲菲。 女人让她等等好了。 要不要再打电话？ 请接律政署。 没等，不要，我想试一试落马州。 根据毛子的意见和这份材料，事态已经很明显了，你还要试？ 倒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很想相信他。 我跟你不是黑社会的头子，你以为随便叫三四百人打不成架，给几百块钱就算了事？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，弄不好要背黑锅，千万不要感情用事。 没等，我还是想赌一把。 你按章办事就错不了，千万别为了自己的良心好过乱做决定。依我看，落马州方面可能是声东击西，机会是不大的。 但是万一是真的话， 如果赌输了，得找个人来负责。 我来负责。 哎，也算我一份吧。反正我已经准备辞职了嘛。OK。 我老公跟我说，不要跟感情用事的人在一起合作，原来真的要背黑锅。这样吧，算上我一份，大家好过一些。 给我单位注意，我再重复一次， 车上只有两个医费，除了老外安颠之外，要确保梁家豪的安全。车上怀疑装有危险爆炸品，出关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车辆。 子华、大白鲨，你们负责引他们进陷阱，听到了没有？ 是，收到。 阿黄， 你刚才只说了 A 计划，上次吩咐如果家豪变了心的话，就一定执行 B 计划，将他交给飞鸿队，这是上级的命令。 我忍了你很久了，你在跟他说什么？你只会浇冷水，我真不明白你在干什么。 老外上司刚说过我，如果还没有情况的话，就不是说我那么简单了。 没得，再让我等一等吧。 今天是最后期限了，怎么还没有情况啊？他前天就该到了，为什么还不出现呢？ 没得，你再让我等一等吧。我真的相信他。 我担心情报是假的，会不会是声东击西啊？ 不会不会，一定不会。 喂，梅德， 我撑不下去了。 大冷门跑不出来，大热门胜出。 有情报说他们会从沙头角回来，时间和地点跟他说的完全不一样，我再也不能当他是警察了。你马上收队，这是命令。 麦特，你让我亲手抓他。 在这最后关头，嘉豪与单开的货柜车终于出现了。 别回头，这臭小子果然没骗我，终于回来了。召集所有兄弟，按照原定计划，快！ 爷子，有情况，快上车！ 快，走！ 发财了，干完这一